近日在网络上诞生了新的社会阶层，是指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，在非公有制的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群体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主体是知识分子，包括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的技术人员、中介组织、社会组织从业人员、自由职业人员、新媒体从业人员等等。据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宣传办消息，当前我国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总体规模大约有7200万人。纽约大学卫生教授简·布鲁斯坦发表的研究报告首次指出，中国不同地理区域在剖宫产率上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。研究发现，超大城市的剖宫产率高于50%，而在一些农村地区的剖宫产率还不到20%。春节抢票已经进入了冲刺阶段，但是去年的春运高峰期，广东佛山的一对新婚夫妇因为帮助外来工网上订票，每张收取10元手续费，被刑事拘留。而今年有偿购票作为一种新的事物，再次引起了舆论关注。今年至少有58家平台推出了抢票软件，而这些平台一般宣称平均收费30元左右就可以提升70%到80%甚至更高的抢票概率。不过对于此类有偿购票的行为，媒体也做出了一场舆论大战。一方认为这样的行为属于典型的非法倒卖行为，而另一方认为它存在着一定的合理性，并非违法。针对这一问题，专家表示，每一个新的事物都有双面性，法律不宜急于打击，而应该快速地做出行动，给予界定、评价和规范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969 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只是不舍，有些冷。 今天是1月10号，那距离1月13号的999电台新春演唱会只有3天的时间了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和我一样，现在十分的期待呢？这一次的演唱会，我们的明星阵容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大。如果你是999的忠实听众，我想你已经听到了很多艺人在969的一些介绍。如果你在1月13号的时候也想加入到我们的话，赶紧通过经典969的官方微信经典969关注，并且跟我们进行互动，或许你也有机会获得门票，跟我们在现场一起致敬经典，唱那些年的经典歌曲。 我的手心为你握起来，烦了不要见外，把我找出来，陪你负担，续杯咖啡的温暖，一直暖到你想开，你心情的坑能让我来填满，昨天取代动情的感情不会淘汰，关心常在，就算你我在热闹喧哗中走散，有机会第一时间赶来，让跳乱的心平躺下来，重新的呼吸简单，深深的只要你没孤单，压得叫不出来，我第一时间送出关怀，热热的眼神陪你感慨，找回那片大自然，围着你抱紧你，相信你赢我决定，深深的，慢慢的，朋

当你为自己的目标努力，全身心的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就不会再想着整天睡懒觉，也不会再熬夜看偶像剧，甚至也不会刻意的去想要删掉那些原以为离开了的东西。其实有了目标，有了想法，才是生活最本真的样子。希望每个人都可以活得有目标一点，也轻松一些。 其实我没期待太多，你也像从前般爱我，只是人越会你都逃脱，什么其实都不说，不是我不值得，爱情需要煎熬，不是我没期待，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夜里，应一起了解他，失败过。

痴的仍然着心意， 您现在依然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，我是主播周周。每一年的经典九六九的红毯秀呢，可以说都是万众瞩目、非常期待的时刻，因为我们不仅会邀请到一些名人，同样还有企业家会走上红毯和你打招呼。而且九六九的红毯也是非常的有特色，它也会让观众和走红毯的明星企业家进行零距离的接触，而且现场你会看到不少你想看到的人。如果你期待今年九六九的红毯秀，记得加入我们1月13号的红毯秀，我在那里等你哦。 面对着爱人和朋友，哪一个我该放开？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，左右的故事为难了自己，是为你想吧。接着他摊开的双手，空虚的无奈，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。最亲的朋友和女孩，我的心一直在摇摆，装作不在意的你如何面对？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